人权要争取，公义要寻求，人类到底要追求乜嘢？我哋成日谈论法治精神、民主社会，但系当中嘅理念，你了解有几多？ 哲学对谈，主持张灿辉。 好，欢迎大家系收听哲学对谈嘅节目啊！今次我哋第二次咧系谈到一个重要嘅问题，就所谓咧系公民社会嘅问题啊！亦都多谢今次就呢个礼拜，亦都系听到系陈建明教授谈到呢个问题啊！陈建明教授系耶鲁大学嘅就系政治同埋社会学嘅博士，同埋而家咧佢系香港中文大学公共社会研究中心嘅主任，亦都系咧系社会系嘅教授。建文卿，嗱，我上个礼拜已经同大家讲过咧，系公民社会呢个嘅系基本上嘅意义啦，吓。咁啊，亦都最后尾同佢讲到咧，就话一公民社会同埋一个所团体组织嘅问题。咁我都觉得我哋嘅人民行埋一齐讨论啊，谈到里边咧，系咪咁有我哋有一个政治嘅一个系即系关心。咁慢慢我哋觉得系呢个咁嘅倾偈咁嘅组织里边讲述，就会慢慢可能成为一个团体。但我覺得啦，以前覺得就係做咗個團體咧，即係覺得係好唔容易嘅事，係嘛？有人帶頭啊，有人係要做事等等。咁呢個團體咧，當然係涉及到所謂我哋嘅溝通嘅問題啦。咁啊，呢個喺呢方面嚟講，係現在人點去理解呢個團體，同埋咧係透過乜嘢，我哋可以係我哋嘅增加我哋嘅自己嘅關係啊，我哋嘅網絡啊，我哋嘅談話等等嘅嘢咧嚇。 當代有一個好重要嘅概念叫社會資本啦，佢主要就係講咧人與人之間形成咗網絡。佢里面有互信，慢慢就有更加多合作，咁再加强翻互信，再进一步合作。咁呢种社会资本咧，其实好多嘅团体都可以发展起嚟嘅，唔系一定系一开始就系讲紧系一啲政治团体嗰啲人先会处理公共事务嘅。佢可能开始时系一个教会组织、兴趣组织，但人年纪起嚟之后咧，产生咗一种互信合作之后咧，佢个能量好大嘅。去到某个时间点里边咧，佢可能会关心啲更加大嘅。公共嘅事務嘅， 所以公共社會個所有團體裏邊咧，唔係首先第一樣就係一個政治團體， 唔一定。嗱，我哋睇見有好多嘅歷史裏邊嚟講咧，有好多公民社會嘅運動，譬如爭取民主咩都好啦。你捲入嚟嘅團體其實平時睇上嚟，佢只不過是教會嚟啫嘛，佢可能係一個工會嚟啫嘛，佢唔係一開始就話我要關心啲好宏觀嘅大嘅政治嘅問題嘅。所以其實唔係一定要開始就係一定要係呢啲所謂政治嘅團體，佢都要關心啲非常之大嘅政治問題嘅。咁所以呢個需要一個。先有一个社会基础先嘅。我好简单嘅例子啊，喺2003年嘅七一游行咧，我哋发觉咧，我哋当时睇见一啲调查里边咧，单独一个人自己好孤独咁样去参加呢啲咁样嘅游行咧，原来好少数嘅。大部分嘅人咧系会同一班人一齐去嘅，可能系你教会嘅朋友、同事、屋企人等等。所以人咧首先要联系起嚟咧，你多啲机会讨论政治咧，你可能就会觉得，咦，原来其他人同我睇法差唔多啫。點解我唔係一個傻瓜嚟嘅喎？咁會增加咗你嗰種嘅參與嘅感覺、膽量。咁所以咧，群體嘅首先形成係好重要。不當然啦，我哋已經見到咧喺當代嘅世界裏面咧，越嚟越我哋叫做咧所謂社會資本嘅下降，就好多人覺得哇好攰啦，放工仲有時間去參加咩團體工作啊？星期日有啲人去啊翻教會都翻屋企休息啦，嗰啲咁樣。咁所以咧，如果用傳統嘅團體去連結人咧，喺而家呢種生活方式裏面咧，越嚟越困難。咁而家。幸好就係出現咗另一個新嘅景象，就因為有網絡嘅出現。好多人其實過咗呢十年裏面咧，特別你見年青人，點解參與政治咁犀利啊？咁多社會運動咁犀利啊？其中一個好重要原因就係一個新嘅方法將人連結起嚟，一個新嘅公共領域嘅出現，就係靠互聯網。 即係話網絡裏面咧，就唔需要係結社嘅。系透过一个所谓一个系叫做系虚拟空间里边咧，喺网络空间里边嘅组织。嗱，你讲呢个咁嘅网络里边同埋传统里边啊，而家好明显就两个一齐就系发生噶啦，系咪啊？咁即系话一方面就有一个实体嘅所谓团体，一方面就系呢个网络组织啊。呢两样嘢喺你觉得喺现代里边讲过点样系个发展里边形态点样咧？ 啊，线上同线下啦，我哋成日讲啦，系要互动咧，先产生咗好大嘅能量嘅。以前嗰套靠啲組織嘅壓力團體等等嗰啲去做咧，佢哋係好有組織、好有策略嘅，往往咧都係比較理性嘅，因為佢個團體存在好耐噶嘛，佢唔會一次過將自己引爆推到好盡嘅。但係個壞處咧就係話佢可能未必可以咧係有好多會員嘅，咁所以佢能夠動員到群組唔係咁多。而家個網絡嘅好處咧就係咧，好多人喺同一時間裏邊討論好多問題，係好平等嘅、好平面嘅。 我哋叫去中心化嘅，冇啊边个做大佬嘅，大家都好平等讨论问题，佢引发咗好多人关注。咁但系个坏处咧就系咧，佢未必会好有组织、好有策略咁样咧去争取一件事情，佢往往可能会讲好多理念。但如果好多問題咧，你要解決嗰陣時要談判，或呢個中間點妥協點嘅話咧，咁嘅網絡嘅方式就好困難嘅。所以咧，必須呢兩樣嘢能夠互動啦，咁咪產生嘅能量就好大。即係要懂得就係，譬如你見到而家就算七一遊行咁當年啦，佢一方面又靠網絡嚇動員咗好多人，邊個組織都唔會有幾十萬嘅會員係咪先？係。以前我哋想像我哋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啲遊行，哇有一千人好勁㗎啦。而家一諗就諗幾多萬啊？你呢次係咪？一定係因為又靠一個好大嘅網絡去推動嘅。但系边个去搞呢个场地向同警方申请嗰条游行路线啊？保险啊，嘅斗策，你发觉呢啲都系有组织去做嘅。所以咧，呢两者线上线下传统嘅组织同埋现代嘅网络互动咧，先至产生最大嘅一种咁嘅化学嘅效用。 嗱，咁啊，我谂我有参与里边嗰阵时候，即系话咧，你头先改变咗一个我谂法就系话，我传统嘅即系一个个人系无力嘅，但系经过咗头先讲咗呢个嘅系参与时候咧，我觉得系。有種嘅好似力量，覺得就話原來我諗嘅嘢唔係淨係我諗嘅，其他人諗嘅，睇個網絡裏邊咧，而家喺 Facebook 啊等等講嘅時候咧，發覺原來好多人講。但係其實你講咗依個網絡裏邊講嘅時候，就係一個好冇組織嘅，好冇政府主義嘅喎，好即係冇非理性嘅喎。又可能講嘢嘅時候咧，即係我哋講嘢係亂咁講嘅喎。咁呢啲嘢本身嚟講嘅時候，點樣可以控制？點樣可以去建立一個比較上所謂比較上正面嘅方向嘅咧？ 係啊，呢個係一個你提一個好好嘅問題嚟嘅，即係佢距離我哋講。讲 Habermas 所讲嗰种公共领域系有一个距离嘅，亦都好多人话 Habermas 讲嘅十八世纪公共领域系咪存在过嘅？系咪佢讲到咁理性？大家系完全系讲真诚、讲理据啊！你咁啊，讲真呢、這个而家个网络咧能够做到啊，可能 Habermas 做唔到的地方就是、真系佢将个身份地位拎走得，即系喺网上面而家有啲人咧， 系咪平等嘅系咪啊？ 好出名嘅，但系其实佢唔系咩教授嚟嘅。但佢係好多網民咧，中意聽佢講嘢嘅，同佢討論嘅，喺面書啊、Facebook 裏面。咁所以佢某程度上邊咧，真係達到以前哈伯馬斯做唔到嘅嘢。佢講啫，當時裏面其實農民啊、普通人一寫文章，你知道佢唔係知識分子嚇，唔係曼德斯溝嘅文章，一睇就感覺到啦。所以其實有分別，但係而家唔係，真係嗰個新聞地位可以拉平咗少少。但係亦都有個危險就係話咧，大家為咗吸引大家睇我啲嘢，因為網絡世界太多人寫嘢，你就可能會好煽情。中國大陸仲得意，微博只准写140字，唔准多过140字。咁所以大家咧就会用喺最短嘅文字里边咧，你要最吸引到人咧，一定系将啲问题推到最尽。咁咧，其实呢个问题，而家呢个新嘅公共领域咧，必须要面对嘅问题，点样有质素嘅一个公共领域？ 质素呢个又得意咗，譬如我谂觉得喺网络里边咧，我都睇下即系面书等等嘅时候好多时候觉得系啲好发泄性嘅说话嚟噶，系咪？头先讲话有啲所谓非理性嘅说话啦，系咪？我谂呢个发泄性里边咧，系同埋。刚才讲嘅公民社会里面不单止净系一个讲，系要诉诸系行动噶嘛。可以讲得我讲啫嘛。我当然我谂语言能够入罪都唔能够去成为一个事实噶。喺一个嘅公共网络里面啊，网络呢个网络嘅领域里面讲就，到系一个所谓要系实行方面讲嘅时候，呢、這个关系点样做？ 系啊，实行嗰时候你都见到啦，好多年青人而家搞嘅啲社会运动咧，有时候亦都系会你见到慢慢走向咧。系好似冇咩秩序，激进化，甚至有肢体冲突咁样。呢、這个当然同成个网络世界嗰种所谓去中心化，冇乜人边个可以指挥边个人咧，好容易咧即场即时性嘅嘢咧，就会产生呢一种咁样嘅坏处出嚟嘅，快闪搞一搞就走嗰啲咁样。处理一啲比较复杂嘅问题咧，譬如话政改咁样。譬如之前嗰兩次政改，你咁樣，你都冇法一次過全面民主化咧。個問題複雜到地步，唔係你咁簡單話，我要全面民主化、真普選，一句就講得完噶嘛。咁呢種嘅力量咧，要完全交曬俾佢處理咧，係有個困難嘅。但係佢亦都真係有佢個好處，佢個好處就話，佢其實從於提醒大家、引起大家關注嘅問題，佢產生個好大嘅效用。而佢好多時候係好理念化嘅。即係討好多理念嗰時候，佢好有用。即係對於衝擊傳統嘅理念咧，佢產生好大作用。而諗諗新嘅社會運動咧，其實好多時候同舊嘅社會運動唔同。以前係工人運動為主嘅，係要講加薪啊、加福利。今時今日嘅社會運動好多時係生活方式嘅轉變嘅，講環保，係咪講保育等等？其實呢種理念嘅傳播咧，對於新社會運動係好重要嘅。所以呢種形態雖然有一個缺點，但係對於推動新嘅社會運動，就係話我哋要帶嚟啲新嘅理念、新嘅方式咧，我覺得。佢呢個仍然都有好多正面嘅作用喺處。 我覺得嚟講講新理念裏面講啦，講頭先講成個嘅公民嘅社會裏面講，就有冇覺得話哇呢啲 啲理念本身嚟讲系啲太过前卫啦，有人讲用讲啦太西方啦。我哋香港唔係好適合做呢樣嘢㗎，係咪啊？咁其實呢樣嘢其實都係啲，我哋應該係要做一啲比較保守啲嘅，係做一個好市民先啦。我哋交足税守法，即係話呢個參與本身嚟講咧，覺得係一種嘅即係危險。譬如話，可能你睇到剛才講嘅一啲比較年輕人嘅，我哋譬如啲老一代嘅退休人，唔好搞嘢啦，係咪？咁嘅時候你咁講嘅時候咧，我點樣再喚起我哋啲譬如比較上被動啲嘅人去諗呢個問題咧？ 馬丁路德金咧就講啦，即係當時裏邊咧去爭取咧，黑人、白人咧要平權嗰陣時候咧，佢一開始成個運動咧就已經好多呢啲聲音嘅啦。佢特別喺教會裏邊，佢自己一個牧師，教會裏邊反對爭取黑人平等咧，都有好多個講法嘅。甚至有個講法你唔可以想象今時今日，佢話上帝一定係贊成種族分隔嘅。 啊， 如果唔贊成，點會做黑人同白人咧？全部做曬黑人或者全部白人咪得咯？你諗下呢啲論調，你今時今日聽翻轉頭。你會覺得好可笑，點會接受黑人坐嘅位置啊？巴士後面啦，白人上嚟你要讓座，係嘛？調翻轉嚟唔使讓你，你點會接受？但係當時係咁樣，咁佢就話啦，其實好多人咧就會追尋咧一啲表面嘅秩序，而唔係追尋真正嘅和諧。真正嘅和諧建基於公義。 嗱，呢個係好好嘅問題啦，就係、表面秩序其實唔足夠嘅。如果真正和諧裏面要爭取嘅啦，呢、這個咁我哋停一停先，我休息之後咧再翻嚟討論個問題啊。 星期六晚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哲学对谈》，主持张灿辉，嘉宾香港中文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任陈建文教授。 我哋今日仍系继续讨论咧，系公民社会嘅问题啊，亦都请咗阿陈建文教授同我哋讨论个问题。嗱，香港我哋讲紧我点样系一个系唔能够接受一个所表面系一个平等啊、和平啊呢个秩序嘅问题嘅时候咧，系寻求一个真正和谐嘅问题啦。点解真正和谐嘅社会咧？ 好多社会里边，你见到啲人唔喐。唔代表啲人係好滿意嘅，係咪？只不過佢個制度控制住佢，咁佢唔喐得啫嘛，咁樣。咁呢種係咪你所諗嘅和諧咧？咁樣表面睇起上嚟有秩序，你見到喺北韓好有秩序㗎，領導人出嚟嘅話，揮手嘅方向啊、力度啊都好一樣嘅。你會唔會覺得呢個係一個真正嘅和諧咧？咁樣，所以嗰種真正嘅和諧，其實我覺得最基礎要建基於咧，係每個人好自由咁樣選擇，我去到接受呢個社會裏邊嘅制度，我願意係按。呢、这個社會裏面嘅要求咁樣去生活，但如果我係覺得我係被控制住嘅，或者我係其實好多人係因一種冇充分嘅資訊底下，去跟住個社會嘅規範去生活嘅話咧，總有一日當佢一知道嘅話咧，佢可能就會反對呢個制度。咁你見得都其實今時今日嘅年青人其實就不斷喺度同我哋講緊聲音啊，就係、話你哋以前建立嘅社會，你以為一個好好嘅社會，譬如話中環價值。 系， 就是我哋个社会就系一个经济社会啦，净系要谂下点样发 赚钱、 生活好嘅啫。而家今时今日嘅年轻人就话俾我听，呢个系我家嚟嘅，唔系你哋殖民地时期里边以前谂法赚咗钱，见到九七问题移民嗰啲，我呢个系我家，我需要有一个好嘅环境，无论系文化环境或者系大自然嘅环境。咁呢啲咁嘅声音，其实就话啦，以前你以为好和谐咧，其实佢唔系建基一个真真正正嘅公义可持续嘅。一種理念嘅和諧， 咁即係話咧，我呢個追尋和諧裏邊咧，其實就唔係一個咧係由上邊嘅由政府俾我哋嘅，我哋需要係一個爭取嘅。以前就靠啲可能係要希望有啲嘅革命家或者希望啲嘅即係大哲學家、大思想家裏邊話俾佢聽點做。咁你覺得而家就好似唔係啦，因為我諗我哋頭先講咗，因為喺公共領域裏面講咧，大家係每個公民咧要參與喺呢個咁嘅討論裏邊，慢慢我哋係咪希望慢慢我哋得到一種嘅所謂共識？我點樣推動咧？ 你講共識呢個咧，就正係好似 Habermas 所佢嘅理念嘅。佢覺得好多時候咧，你好快快脆脆咁樣咧，少數服從多數咁樣走一條個一個程序咁樣，咁你就推動一啲嘢啦咁樣。咁其實可能你永遠將一啲少數嘅聲音壓住佢咧，其實佢都唔和諧嘅。咁其實係咪要需要更加多嘅對話，盡量去尋找到一個即係共識，即係各方面都能夠接受。嗱，當然呢個好理想狀態。做唔到，最嬲尾其實你可以再翻去一個所謂民主嘅程序。 我哋剛才諗緊好多嘅概念裏面都係一個係西方傳入嚟嘅一個啲咁嘅諗法啦。譬如話盧梭喺成個嘅 social contract 裏面講咧，有一個叫係 general will， 一個所謂要公共意志啊。 呢、这個期望佢成覺得有呢個嘢的話嘅時候咧，我就可以推動好多嘅嘢啦。我哋覺得我哋就可以保障我哋嘅人民嘅我哋公民嗰個權利等等嘅嘢。就嗰陣講一個共識，就係覺得啦，如果呢個共識咧，好似頭先講，似乎就係唔係一個由上而下，又係一個由下而上慢慢出嚟嘅嘢。但係共識的而且確係一個困難嘅事㗎。 嗯， 因為其實事實上我哋當我哋要接受咗一個所謂多元社會裏邊講，就多元社會裏邊咧就講得明就有多元化。 嗯。 你話一，我話二，佢話三，我話四，點解共識啫？ 所以我啱啱講咧，就話咧，單單淨係有一個民主程序，你根本未俾人好充分去考慮各方面嘅意見咧，佢可以變成好民粹主義嘅。但係如果你淨係話我求共識，你可能永遠都達唔到噶嘛。所以一定要係呢兩件事情都配合嘅，即係話你需要有個公民社會去進行對話，但係我哋亦都需要一個民主體制。當共識出現唔到嚟之後咧，我哋有一個程序去解決呢啲矛盾。但係你，我覺得缺咗一樣嘢咧。都唔係一個好質素嘅一個決策過程。 其實呢裏邊咧，就要涉及到一個就係邊個立譬如話，又喺一個政府裏邊搞嘅，或者公民社會裏邊講，或者我哋喺一個普通人談論裏邊講嘅時候咧，因為政治我都未知道最重要係一個決定咗所謂一個係權力嘅問題。譬如話我哋點解我哋覺得係唔敢講嘢，因為我覺得冇權啊嘛，政府大權啊嘛，係嘛？政府有權力嘅時候咧，譬如我哋咁樣點解唔能夠去對付一啲嚇？譬如我哋嘅大財團咧、地產霸權咯，一講霸權啲話有權啊嘛。咁我哋啲譬如话就系我哋冇权人嘅时候咧，点样攞权翻嚟？点样令到我哋觉得譬如话我哋某一种嘅意见啊，系一个成为共识？亦不单共识，只一个咩嘢系理论里边嘅人层次，仲有一个譬如有一个政治嘅一个影响我哋权力嘅问题咧。 嗱，你讲得啱啦，即系话分散嘅个人咧，一定系你呢种感觉噶嘛。我咁弱势，你咁大个政府，咁大个财团。呢、这個咪就講嗰兩個部門咯， 係咯， 所以你第三個部分就一定要將人連結起嚟咧，佢先可能同其他呢兩個部門咧比較平衡對話。特別就喺社會裏邊好弱勢嘅聲音咧，喺嗰個公眾決策過程裏邊咧，佢唔係有咁多渠道咧去影響政府嘅。你可唔可能打個電話叫特首喂嚟我個別墅食餐飯啦、某個大財就老闆可以咁做，一個普通嘅工人做唔到噶嘛。咁所以佢進入到政府決策。嘅人嘅耳朵裏邊機會會減少，所以點解要公民社會呢？公民社會其中一個好重要就係將被隱藏咗嘅聲音、分散嘅聲音整合起嚟，俾權力佢就賦權，所以 empower 佢，先至能夠咧個社會裏邊決策嗰陣時真正有對話可能性。 但依個第三部門裏邊嘅出現嘅問題就係乜嘢咧？我感覺到啦，嗱，政府有一個好明顯嘅佢哋嘅責任去做嘅嘢。譬如話，你話第二部門裏邊嘅財團等等，佢有啲明顯嘅佢哋工作，佢哋嘅目的係乜嘢？去賺錢係咪？但係嗰陣嚟講咧，就話我成日感覺到一個比較唔好清楚就係乜嘢咧？一方面嚟講，公民社會係一個好即係好鬆嘅一個團體嚟嘅。佢哋譬如話從呢一個係飲茶討論緊係啲嘅係我哋社會組織啊，我哋以前大力團體等等嘅嘢裏邊咧，公共社會你點樣慢慢成為一種我哋第一個集中嘅一個方向，共同承認嘅方向啦。譬如講剛才講你話一個所謂共識，我講個 general view 嘅問題，我就覺得成日問呢個 general view 裏邊咧係好太抽象啦。同政府唔同喎，政府有呢個要被賦有權力去管治。啊，點樣去或者雖然係憲法裏面保障我哋點樣都好啊，或者剝削我哋都好，財政裏面咧係賺錢，第三部門裏面咧就係一個好只有理想性嘅嘢，係咪咁咧？ 第三部門嘅功能咧可以分三方面去講啦。第一個就係你講嘅監督政府，後來發覺亦都要監督市場，因為市場已經唔等於公民社會啦。第二樣嘢係提供社會服務嘅。好多嘅 NGO 其實係做好多社會服務嘅，係咪？你老人啊、兒童啊等等啊啲咁樣，佢特別係對弱勢群體要提供服務嘅。第三個佢就係將人咧連結起嚟，佢可能啲聯誼會啊、興趣組織啊咁樣，去產生社會資本，幫佢哋自己解決自己問題。所以佢有好清楚嘅功能嘅。只不過你講得啱就話政府有税收，財團可以揾錢咁樣。呢個第三部門個資源咧係冇佢哋咁穩定，佢可能靠自己去籌款。或者政府會俾一啲嘅資助佢哋嗰啲咁樣，相對喺資源上面弱，但係咧往往咧喺個社會個討論過程裏面嚟講咧，公民社會往往反而係企得喺個更加高嘅道德高地。 譬如話監管政府裏面我哋有 ICAC 啦，譬如話講係個福利裏邊講 仲講 ICAC， 喂社福裏邊講有我有福利處啦嘛，係咪啊？即係我其實所以頭先你講呢啲 NGO 裏面講咧係做啲比較多餘嘅事，或者咁啊，基本上係一個唔信任政府嘅一個做法。 呢、這個啱噶，政府唔可以完全信任噶。呢、這個亦都係成個理論嘅根源嚟噶，包括即係自由主義咁樣。 是 是即係你交咗咁多權力俾佢咧，你一定要監督佢嘅。如果唔係，佢會濫權嘅。包括你好相信嘅 ICAC， 系咪都可以见得到咧？系可以系完全违反晒原来成个机构嗰种理念，咁样去饮宴啊、送礼啊等等。所以如果连 ICAC 都出现咁嘅话，你相唔相信其他部门系唔需要监督啊？连政府自己都觉得自己需要监督，佢都有一个审计处去审计自己。点解我哋唔需要社会审计咧？ 而家政府系咁嘅时候咧，我哋都几悲观噶。 如果冇第三部门咧，即系单独嘅公民咧，真系咁嘅感觉。咁但系你事实上你见得到咧，有第三部门出嚟之后咧，其实成个世界变咗好多嘅。即系你好似咁讲，退一步讲，好被动咁讲咧，佢纯粹抗议，对一啲恶法，佢可能抵抗咗佢。无论你讲23条啊，或者国民教育呢件事件咯，进一步嚟讲咧，其实佢可以丰富咗整个政府嗰个成个施政嘅内涵嘅。其实喺香港好落后啫嘛，喺你知唔知喺英国里边根本已经设一个部长叫公民社会部长。佢好相信就系话咧，佢整个施政里边咧一定要卷入公民社会，先至能够做得好嘅。所以其实而家已经有好多新嘅所谓社会创新嘅概念咧，就喺呢三个领域中间去发生嘅。举个例子，呢个世界而家有叫做企业社会责任，我哋有社会企业，呢啲系咩嚟嘅？呢啲就系公民社会理念同市场之间嘅产品嚟嘅。即系话咧，其实喺整个欧洲，特别喺英国呢啲国家里边嚟讲咧，已经走咗十几年噶啦，就系不断去思考点样将呢三个部门里边有更加多嘅互动，产生啲更加好嘅政策去管治嘅社会。喺贝里亚当政嘅时期里面咧，佢对于成个社会服务第三部门咧有个新嘅要求。佢以前你净系做传统服务，对唔住啦。而家我哋希望你做多两件事情，一个你要发挥社会资本，即系话将人民连结起嚟，要你参与。第二样嘢，你要发展公民权利，就讲 citizenship。即系你要推动人哋参与公共事务，喺西方嘅政府里面嚟讲，已经系咁样思考就话咧，其实要有好多积极嘅公民。先至政府能够解决啲问题。但我哋而家呢喺香港呢啲社会里面仲係睇到好似一个呢对立嘅状态。而冇諗到其实呢你嘅施政要做得好，其实你需要人哋监督你。实际有啲嘢可以一起去做。 即係话呢，但以前呢就希望就係外管制由上而下。咁几个由下而上里面呢、這个咁嘅方向性呢係最重要嘅，係咪？即係不单只係要为政府要俾服务我哋教育啊、福利啊、房屋里面呢係起多啲公屋俾我哋。但我觉得而家觉得就话唔要靠我哋咁简单。如果我哋冇一个我哋自己嘅公民里面嘅讨论里面呢，根本就改变唔到呢，係基本上一啲嘅政策嘅改变，係咪？ 你睇得好清楚啦，我哋过往三届特首呢，佢唔系冇政策㗎。董建华谂咗太多，有乜嘢讲咩讲咩讲，系咪？无论佢喺政府嘅內部、議會或者社會裏面，你發覺都冇夥伴嘅，即係佢哋做嘢嗰陣時，仲係已經好舊嘅官僚嘅心態。哎，我係精英，我諗咗套嘢，我抌出嚟，結果咧就全部散曬，政不出門又好，或者出到社會裏面俾人哋砌到散曬。咁你見得到佢哋仲唔懂呢件事情，仲係以前嗰種管治或者統治心態，佢唔懂得就話，其實你要做得好，你要揾夥伴，你要商界夥伴、公民社會夥伴，有咩事又一齊咩？你而家有邊個政策冇人批評，梗係有噶呢、這個世界多元世界。但係而家邊個同你頂咧？即係話當你被批評嗰時候，邊個同你頂咧？你冇夥伴嘅喎，你自己頂曬咯。咁所以而家呢個政府就係咁嘅問題啊嘛，就仲係帶住嗰舊嘅官僚思維方式，知道現代嘅治理咧，係需要兩個部門都要夥伴。 我諗好多謝阿健文兄咧，今集嘅討論裏邊咧，俾我咧更加清楚嘅公民社會嘅意義啊，要作為一個喺政府同埋一個係市場同呢個第三部門裏邊嘅重要性啦。咁我哋下禮拜咧深入再討論個問題啊，再見。 哲學對談，鄭熙輝編導，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